好，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啊！咁啊，啱啱對上一節，我哋係比較係搞笑啲啊， 係咪嬉笑怒罵？ 係啦，拖低咗節目質素，咁所以呢節咧，我哋一定要俾翻啲高水準表現大家嘅。咁今節咧會稍為認真啲。嗱，我哋今節咧即係會探，我哋好中意探討林鄭。其實大家都發現，即係我哋好似集集都有林鄭。咁今集一樣都仲係有林鄭。咁今集講咩咧？今集就係講下林鄭嘅屋企人。佢個仔啊，林哲思同小米之間呢件事，阿 Tony 嗱，因為咧小米咧就今年咧就好大機會申請呢個喺香港 IPO 上市啦。咁啊，因為小米嗰個叫做市值咧嚇，其實咧坊間都估低咗嘅，就話佢值幾百億美金。咁其實咧小米其實好耐之前啊，已經係吹到咧就話依間係一萬億企業嚟噶啦。 係 啊，咁啊， 即係可以追到騰訊啊嘛。 追就追不到，不過咧就喺大陸好多呢啲咁嘅巨企噶嘛，因為文騰訊講緊成四五萬億啊，嗰個企業嚇， 騰訊真係太大隻啦，超級巨無霸。 騰訊係巨無霸嚟噶啦，咁變咗咧如果佢喺香港即係啟動上市咧，咁小米嘅股份咧就會變成好值錢嘅嘢啦，係咪嘅股票啊？咁點解咧？話佢呢個佢嘅仔叫林哲思係二仔定係大仔啊？ 我都唔記得， 好似依個大仔啊嘛， 好似係大仔係。 係咯。因為二仔讀緊書嘛，係嘛？嗱咁啊， 講佢一早前就係一周刊就爆出嚟啊，就係話佢咧就發現阿林哲思咧就係喺呢一個咧啟明創投嗰度咧就係翻工，咁而啟明創投咧就係同呢一個小米咧係有相當之嘅關係。 佢唔係關係咁簡單啦，啟明創投咧就係小米嘅主要嘅股東同埋投資人。即係咧，如果嚴格嚟講，出邊啲人就話佢係金主，咁當然金主一定唔止佢一個啦。不過佢係一個比較重一個主要嘅股東之一。 嗯， 咁佢揸咗呢個叫做小米嘅原始股有幾多咧？但我哋梗係唔知啦，係咪？咁佢亦都唔會真係同人講啦，但係亦都我諗相信都唔少。 嗱，如果熟悉即係熟悉上市公司嘅人嘅朋友就會知，其實好多時啲公司上市之前咧，佢都會做咗一個重組先嘅。 係。 咁佢喺佢做重組嘅過程咧，就會將一啲業務再修剪過啦，同埋中間咧，點解我哋好多時見到啲上市公司係一間 BVI 公司或者一間我哋叫開曼群島公司，就是、因為佢做完重組之後咧，佢會將啲股權咧擺翻曬上去一間開曼群島嗰度，同埋再對上一間就會有一間 BVI 公司，就係、是、將嗰班幕後嘅股東全部收。收曬落去間 BVI 公司嗰度， 係咁啊，即係可以好多時候就唔使向外公布咁多嘢啦。嚇，因為逢親擺得落 BVI 嘅，一定係想保密啦嚇，好似 Bitcoin 咁樣啦嚇。咁啊，當然係咪真係咁保密咧？咁啊，之前曾經有一個嗰啲叫做咩啊？巴拿馬文件，就披露咗好多嘢出嚟嚇。咁當然咧，亦都唔係全部可以披露到嚇，因為咧市場上而家好多嗰啲嘅英屬處理到啦 ，BVI 即係係嘛？咁另外咧就有而家好流行嘅開曼群島啦，有英屬嘅依個維京群島， 佢即係處理到一樣， 係維京啊，另外仲有一個係， 仲有好多噶，時間壓唔到啦，因為就香港比較常就開曼群島最主要係， 係咁啊，巴拿馬都有。因為都有好多註冊喺巴拿馬嗰啲公司，即係離岸公司啊。 即係其實都係加勒比海一帶。 係啦，總之啲島國，嗰啲島國 好多 啊。係啊，咁啊而家最平嘅咧，好似一間叫咩瓜，唔知乜嘢瓜嘅國家嚟嘅，一個好小嘅國家。 嗯。 啊，瓜。 係啊，有個瓜字嘅，醒一時間我醒唔起，我揾得翻個同。 尼加拉瓜。 唔係三個字嘅。唔知安提瓜定係乜嘢？ 安提瓜 係啦，係最平嘅一間。 安提瓜都係喺加勒比海。 係， 我唔好肯定啊，不過啲名 我唔知拼音唔肯定。唔係，我唔肯定係咪安提瓜。總之咧係一個有個瓜自己嘅小島國，咁咧而家係即係同嗰啲 BVI 鬥爛啊！佢係收得最平嘅嚇，唔捨一皮嘢已經可以開到啦。 嗱，點解呢單嘢即係又會牽涉到我哋偉大嘅林鄭咧？咁就係因為咧，原來咧，即係香港交易所咧，就今年就開始咧，就就住一個同股唔同權嗰個機制咧，就去即係可能會通過到呢樣嘢。因為其實呢個問題早前都拗咗好耐啦，即係關於阿里巴巴嚟上市之前咧， 係 咁啊，最後阿里巴巴就擱置咗呢個上市計劃啦， 去咗美國啦。阿里巴巴因為香港嘅監管機構咧就唔同意同股不同權， 係 因為咧覺得咧就對於呢個小股東咧就唔公平嚇，因為咧即係有啲人咧就揸住好少嘅股份， 就可以控制成個董事局。咁 最主要就係個投票投票權嗰度。 冇錯啦，即係你冇話事權，你淨係可以分股份，但係你就冇話事權。 呢、這個似以前嘅即係 A B 股。 係啦，即係而家太古公司仲有嘅，有太古 A， 有太古 B。係啊，聯邦地產都有太古，都有聯邦 A、聯邦 B 嘅。 而香港嘅上市公司而家就冇嘅，一定要你有幾多股，你就有幾多權嘅，基本上係。 係。 咁所以變咗，到底咁啱喺呢段時間敏感時間，你就開始似乎想開放同股同權呢樣嘢，係咪就係好似為咗小米嚟上市度身訂造咧？開放俾呢啲國企啊、國內嘅大型企業嚟香港預備啊，即係進佔呢個香港金融市場。 其實咧，佢當年嗰個阿里巴巴喺香港上唔到咧，李小加都出嚟講啦，即係類似講啲負氣説話啦，喺咁大隻肥豬肉啊，俾人哋美國食咗啦，啊，即係講埋啲嘢咧。咁但係咧，證券界嘅人咧就當然係批評李小加啦，嚇就話呢條友，喂，你為咗揾錢咩你都做得出嚇，即係冇底線嘅，因為咧依個係當時證券界一個底線啦，起碼咧叫做華資證券行嘅底線，因為咧當時咧係咁，而家其實都係嘅，因為咧。香港嘅華資證券行從來都係俾啲外資打到撲街㗎啦，即係你本地行，即係阿蔡太咁樣係嘛？喂，你好，你就算捍衞本地證券行都好，即係而家講緊嗰個蔡陳寶森嚇，咁咧你想捍衞香港嘅本地證券行都冇用，因為咧你事實唔夠你鬥嘛。咁啊而家咧除咗有美資、歐資大鱷嗰啲大行，譬如你講德意志、法巴、法興、UBS。或者美林啊、高盛啊呢啲咁嘅大行、國際大行啦、但係咧，而家仲有多咗好多咧中資嘅大行落嚟噶嘛，本地證券行嘅嗰個生存空間其實已經好細。 再加上你大陸行一定本身佢大陸客，你要有大陸客先有得做噶。 係啊係啊， 大陸客就唔會揾你本地行走去做噶嘛，幫佢做只 IPO 噶嘛，呢樣係唔會噶嘛，基本上。 冇錯啦。咁所以咧，而家你變咗多咗一啲中資嘅崛起咧，譬如上面有幾個大證券商啦，譬如海通啊嗰啲比較大隻嗰啲啦，國泰君安啊咁樣，咁嗰啲一落到嚟，其實都將你本地嗰啲叫做證券行咧擠壓得好緊要嘅，係嘛？咁嗱，依個講翻即係唔講本地嘅事咧，即係我哋講翻呢個股市同股唔同權，咁啊對於小股東嗰個利益一定係受損噶啦，你淨係有得分錢，但係咧一。到到咩決策事咧，就唔關你事嘅，可以繞過小股東，就譬如咧，幫嗰個大股東咧就買遊艇，啊最多以前當然啦，小米未必會做呢啲嘢，但香港好多股上市公司係專門幫嗰個上市公司嘅主席買遊艇啊，買房車啊，去總之吃喝玩樂啊，喂好離譜呢啲上市公司， 跟住唔使交税， 係啊，交税事少啊，好多上市公司啊窮到窿啊！你知唔知咧？喺舊年曾經有間上市公司咧嚟問我哋借錢，到最後咧錢借唔到啦，因為咧啲數唔掂。哇！喂，你咁都想嚟借錢？最後佢開口啊，向我哋借95,000。 咁嚴重？ 95,000做咩？知唔知啊？交寬頻啊！佢哋嘅寬頻係差唔多半年冇交啦，要俾95,000寬頻數，冇錢交，我哋最後幫佢找咗。 咁嚴重？ 是啊，香港上市公司主板嚟噶，唔係創業板嚟噶。我哋但係唔講得， 唔好亂講， 唔講得 number， 我成日講出嚟好大鑊，即係俾人哋鬧嘅。啊，佢又唔敢告我哋嘅，不過俾人鬧啦嚇。喂，啲咁私隱你都爆出嚟，係咪？咁其實唔止一間嘅，好多上市公司唔好話冇錢。 唔係好多，因為好多其實係殼股嚟嘅，即係所以其實早前證監都有喐緊堆殼股， 係啦， 就話你根本都唔係做緊生意。喂，你一間可能主板公司，喂，你一年做幾十萬生意，你太細啦。咁佢咧就即係引用其中一啲條例，就要你就停板， 係 就要你解釋到底你仲係咪做緊生意？ 你係咪做嘅？ 係啦，你有冇一個 plan， 即係真係繼續做？ 好多冇生意做嘅上市公司，最近聯交所喐過幾間咧，就係咧喺嗰啲工廠大廈，又或者租嗰啲叫做秘書公司咧，基本上佢冇自己寫字樓嘅，佢係掛咗一個喺嗰啲秘書公司嘅。地址咁，如果啲秘書公司咧只係600尺，就掛咗4間上市公司定5間，我唔記得咗啦，都係全部都係上市公司嚟嘅， 都係 掛 聽電話嘅啫， 冇嘅，直情冇嘅，即係咧有冇電話聽都我都成問題，一年咧就俾咗幾千銀嗰間公司就代佢地址，就掛嗰個地址同電話，喂咁樣都叫上市公司，真係好離譜嘅，香港有好多呢啲公司，所以咧證監嚴打係啱嘅。 咁冇辦法啦，你即係上市去原本香港就咁嘅，香港就上市嘅時候守得嚴，上咗市之後就唔係好理噶嘛。上咗市之後咧，你只殼咧即係任務。 呢啲叫過咗海就神仙。 任務你幾次係啦，都冇都佢都唔係好理嘅。 嗱，因為上面咧，上面呢、這個證監咧，相比嚟講咧，香港咧有啲嘢做得可能好過香港，就係、是、咧你喺大陸嘅上市公司，如果連續三年錄得虧損咧。就佢會要求你除牌嘅，嚇、 嗯， 依、這個係大陸嘅 A 股，好似係咪深圳股票都係咁樣咧？我唔肯定，但係上海一定係，嗱、 嗯、 咁可能深圳都係嘅，照計咧同一個證監管嘅，咁但係香港嘅冇依件事喎，香港好多公司係年年蝕嘅喎，冇一年賺錢嘅喎，年年都蝕本，哇！連啲新手問股東要錢，又供股又集資，跟住又發好多 CB 出嚟，最終咧就小股東埋單啦。嚇、啊，所以咧，即係我哋要討論呢個同股不同權咧，亦都係對於呢個小股東嘅利益保護問題啦。咁而家因為老實講啊，正即係港交所梗係想小米落嚟上市㗎啦，因為可以賺好多上市費嘛。而且大公司集資額越大，越吸引多啲公司嚟咧，港交所生意越好。因為佢係一個抽水機構嚟啊嘛， 供 死有肉，供死有熟有肉食，婆死有食，最緊要有人死。咁佢有肉食啦嘛？ 港交所不嬲都得，即係一個賭台啦，等於你唔嚟搞，你唔嚟玩咧，佢永遠都冇生意做。 即係賭場就開咗喺度啦， 冇錯啦。賭場係一間賭場， 冇錯啦。所以咧，而家嚟送叉燒飯都希望你嚟賭嚇。咁啊，呢單嘢咧嗱，我你其實差得太遠。我哋點解會牽涉到林鄭月娥同佢嗰位公子咧？ 嗯 啊，咁啊原因就係 啟明創投嗰度。 係啦，講翻啟明創投啊。咁啟明創投咧嗰個老闆咧。就是一個年青人嚟嘅嚇，一位姓梁嘅年青人， 嗯， 嚇叫梁榮宇， 好後生嘅啫喎， 梗係好後生啦，我諗卅零嘅啫， 嗯， 嚇，因為咧佢間公司我以前去過嘅，好多年前上過去嘅，當時佢係啱啱創業，咁啊出嚟咧就買好多嗰啲投資啲物業啊，好多買樓啊、買寫字樓啊、買鋪啊咁樣嘅，咁啊佢哋嗰個背景咧就係梁劉油分，因為當時我咧即係初。有間咁嘅公司喎，話要買嘢喎，咁我哋去同佢見面啦，同佢開會啦。咁啊佢後屘我哋落個 search， 哇！梁劉油分個仔嚟喎，原來呢個係。咁、 嗯、 梁劉油分係乜水咧？好多人都以為佢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啊，立法會議員。 我都記得佢曾經。 功能組別嚟啫，因為佢係紡織界嘅。 紡織界，佢自由黨嘅當年。 係啦，當年自由黨，後屘咧退出咗，成為經濟動力。 係啦。 係啦，咁啊，因為咧呢、這個講有錢咧，佢亦都係香港嘅。我想有二三百億啦，我諗佢身家點都有二三百億噶啦，咁啊係紡織世家嘅，咁同埋咧佢係住嘅地方亦都係好出名嘅，係淺水灣道十二號嚇、啊，即係同啊唔係十二號啊，係十好似十六號，總之咧都係嗰一帶噶啦，就係十二號係鄭裕彤嘛，四號係四太嘛，嚇、啊、佢應該係十六號咁上下啦嚇。咁啊，唔係喎，佢前啲喎，確實 number 我唔記得啦。總之就係淺水灣道嗰扎獨立屋、 嗯、 啊。咁啊，即係另外佢老公叫梁孔德啦，啊，足、嗯、總嘅主席啦嚇。 啊，呢、這個記得啦，呢、這個肥佬、這個、都唔記得啦， 肥頭得意咁樣嚇，一睇就知道福相啦，係嘛？ 嗯。 咁啊，但係咧，佢哋出嚟係喺市場上咧，係近呢幾年係活躍得好緊要嘅。咁當然咧，佢亦都係呢個小米。呢、这個嘅主要投資者之一啦，咁係咪金主咧？即係頭先話唔敢講，但係佢可能到時佢手上揸住小米嘅原始股，如果喺香港可以成功上市咧，可能揸住過千億嘅喎啲股份，嚇咁啊倒大過佢老母副身家好多嘅咯噃，嚇、啊、咁所以呢單嘢咧， 小米而家個市值已經好大嘅啦，其實。已經幾百億市值美金， 話四百五十億美金咧，係零四年嘅依個價嚟嘅。而家咧， 一四年， 但係咧，而家一定係超過一萬億噶啦。依個公司啊，一定係過萬億市值噶啦。估計我諗由因為去年已經吹佢有萬幾億噶啦、 嗯， 所以呢條數係唔啱嘅。即係你講睇翻嗰個叫做四百五十億嘅數字啊，估計係萬幾二萬億嘅。咁如果你係梁呢、這個梁劉油分佢哋嗰邊揸住嘅原始股，可能都值二千億。 揸好少已經好多錢。 唔係人哋嗰揸 10% 原始股已經值兩千億㗎啦。咁兩千億副身家口，佢而家十倍啊！ 係啊， 佢啲好多噶啦。 係啊，咁唔知噶嘛，因為我哋係街外人，你知嘛？我哋 咪到去上，咪到去超上嘅時候，咁啊應該會睇到佢，起碼睇到大股東，同埋起碼睇到一啲比較大嘅主要股東嘅數。但係實際上再細啲嗰啲咧，其實你真係永遠都睇。 因為佢可以用一 BVI 包裝一個創投公司啊嘛，係咪？咁、 嗯、 啊當然啦，一講到呢個關係。啊！佢咧就本身咧就喺依間叫做咧啟明創投咧就打工嘅，後屘咧就因為依間公司嘅關係就派咗上去去小米嗰度做嘢，咁係咪有一個特使嘅身份嚇、啊？即係可能佢係代表依間公司喺依個小米嗰度嘅代言人、 助陣 或者傳話人咧？唔知道，因為佢本身當年都係政務司司長嘅仔嘛，係咪啊？咁而家。就是特首的仔嚟，佢個角色一周海冇穿著赴會嘅林鄭月娥，我了解釋啊，因為你個仔係喺依間公司有機會咧，喂，到時佢話哦上市成功，俾翻2000万股原始股你啦，哦原始股到時值50蚊股，你嗰度值100亿嘅咯喎，係嘛？啊冇10亿啫。 咁又其實咁啊好多噶啦，其實嗰度，因為個俾個概念大家，當年有温家寶老婆咧， 張培利 平安保險嗰鑊咧，都係揾咗350亿啫嘛， 美金定港幣？ 芝麻，人民幣嘛？ 人民幣。咁啊，培利咧就梗係一個能手嚟嘅，即係嗰個叫做咧投資能手啊，張培利。因為温家寶咧好怕人提佢老婆個名嘅，因為佢老婆咧係富甲天下一個女人嚟嘅、 嗯， 中國咧嘅珠寶業啊，基本上係壟斷咗嘅。 靚嘢喺曬度。 唔講嗰啲依啲濕碎嘢啦，靚嘢嗰啲收藏品玩嘅啫。喂，你周大福喺上面可以叫大展拳腳，係因為張培利嘅關係啊嘛，先可以大陸開1000间分店啊嘛。你估使唔使交陀地俾佢咧？間間都要俾陀地佢啦。咁仲有平安保險咧，因為張培利嘅關係，佢就要入股平安保險。當年平安保險咪發咗70几亿嗰啲叫做咩新股出嚟嘅？喂，鄭月彤焗住啃噶，啃咗佢70几亿股票，最後蝕賣。嗰次就真係俾面派對嚟噶，平安嗰陣時公股。咁所以咧，依、這個林鄭月娥咧，今日出嚟有人質詢佢啦，係嘛？喂，我認為質詢得好有道理㗎。 啊，雖然質詢嗰個人咧，好多人唔係好中意。 叫熱狗鄭松泰啊，咁啊，但係咧，佢講嗰個即係講法咧，並唔係穿著赴會嘅講法嚟嘅，因為你依個叫做咧身份好特殊㗎嘛，你係當時去依間公司打工，係政務司司長個仔喎。跟住咧。你就代表依間公司派去依個小米嗰度，可能係做監軍啊，又或者做一個代理人或者傳話人嘅角色。喂，你的角色好舉足輕重喎、 啊。即係林鄭要披露呢件事啦，主動。 係啦，跟住啊，如果將來佢上市，喂，你分到有幾多利益，冇人知㗎。到時揾阿 BVI 係嘛，你係入邊嘅股東就得㗎啦。喂，佢唔使公開你林鄭月娥做股東㗎、 嗯。 啊，或者林依、這個林思哲定林哲思係嘛？ 林哲思 哦，又揸住2000万股哦，唔係頭先我講錯啦，係100亿啊。如果50蚊股，兩千萬就係100亿㗎啦。哇、哦！間公司10000几亿啊，佢當然未必有咁爽手俾200亿你啦。 佢即係要輸送利益俾你咧，經上市公司。的方法真的有很多，即係除咗俾股份你，仲可以俾一啲 CB 你啊。 係啦，或者俾啲認股權證你啦，唔使錢嘅認股權證，係嗰啲俾啲員工噶嘛。喂，咁我喺度打工，我自然可以攞認股權證噶啦。認股權證係乜嘢咧？你可以定一個價錢出嚟嚇、啊。如果依只譬如股票喺幾多月之前可以用譬如2蚊或者4蚊或者5毫子嚟行使、去買佢100万股，咁咪即係送錢俾你使，係咪啊？當年有一隻， 尤其是佢係僱員，真係得㗎。 是啊、 林哲思啊嘛， 係啊，佢係僱員嚟噶嘛， 發俾僱員得噶，當 employee benefit。 冇錯，好多嘛，當時嗰啲咩 Google 上市都係啦 ，Google 啊 ，Facebook 上市嗰啲員工個股票派噶嘛， 呢、這個喺直谷好多噶啦，冇錯，好多時都係話人工未必話好高俾你， 是啊、 但係咧就派呢啲嘢咧就係引你去做。 冇錯啦。是很多的，即是當時一派呢很多都成為億萬富豪的，上了市之後、 是啊，連茶水阿姐都是可以發達的， 個個都有份、 啊、即是現在新的利益輸送和官勾結的方法，就是讓他們的親朋戚友親屬就在個公司裏面 打工， 是啦、啊、掛回份可能支份幹薪或者做一個代理人， 就名正言順，就在上市的時候就給周邊利益你了， 呢啲都唔係周邊，直情直接利益啦，基本上 直接利益啦。咁所以咧，你林鄭月娥佢就一定係推得一個二隻鴨，就話依個係財經局嘅事，就唔關佢事。 證監嘅事啦，或者聯交所上市就聯交所管啦，唔關佢事咁啊。 哇，乜都唔關你事啦，大哥係你仔嚟嘅喎， 林鄭最叻，大家 唔關佢事噶嘛。 呢排聽得最多就係林鄭最叻，就係推自己嘅責任。 佢唔關我事啊！ 不在場證明啊！ 啊！我唔喺香港啊 ！DQ 冇我份噶。 好明顯你係肥波嚟啦，鑊鑊有時你都唔喺香港係嘛？先知嚟嘅。喂，但係依單嘢你又唔甩喎，我係絕對係認為你個仔咧就係一個啟呢個叫啟明創投嘅代表人物嚇。咁、啊、人哋點解？喂！個個唔揾唔揾你個仔啊！你個仔特別靚仔啊！嚇、 嗯 啊，喂，你係你個仔當時政務司司長個仔喎，而家係特首個仔喎，揾你，喂，有你助陣係嘛？喂，好似以前啲酒樓咁樣係嘛？喂，唔係擺個關二哥喺度，係請個探長出嚟做股東啊， 嗯、 一樣啫嘛，係嘛？揾個華探長做股東，邊個夠膽嚟搞事啊？係咪啊？嗯、喂，而家唔係揾個華探長，係揾咗特首個仔嚟助陣啊！ 仲大鑊、嗯， 所以咧，喂，你到時。發幾多認股權證俾你啊？嚇、啊！咁你可以唔使用自己嘅名攞先，甚至乎喂出間 BVI 公司鬼睇到你啊？係係嘛？喂，依樣嘢我哋覺得一定好大問題嘅，你係一定係有個嫌疑喺度噶， 嗯， 係咪先？ 水仔都唔清， 水仔都唔清啊！所以依單嘢咧，我哋唔能夠放過佢，唔能夠輕易放過佢。 我哋繼續留意住啦，一有新消息就再繼續同大家分析呢樣嘢。 冇錯。 好，咁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經濟。 好。